同学，我这个课啊，本来的那个开设的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我上次在大陆有一个班没有教完，我就病倒了，然后就不想去了，所以呢就想说大陆同学在那边就退退费，然后来这边我帮他把课补完，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呢，大陆的同学，我那时候好像是今年二月二号放出的消息吧，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有什么回应哦，也不知道有没有要来。然后我就觉得场地也租下来了，然后这租金怎么办？然后就开始说，那不然就开放台湾同学也来好了。然后就变成这么多。那变成说，因为我大陆的那个课是教到《伤寒论》前面一些些，然后中断的。那也就是说，原来我的赔罪对象应该是我从中间开始往下教就好了。可是呢，现在有些同学来就是完全的初学者了，所以我如果用这样的做法的话，就完全会被另外一半的人打死。因此呢，我们的课还是尽量的就是从头开始讲，但是呢，我希望对我的旧同学不要太失礼，就是我会尽量的就是把这个课的密度拉高一点，让你就是说到最后以结局论啊，你不至于说上这个课上得太吃亏，大概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那么我相信来这个班的同学应该有人是中医的完全的初学者，对不对？有没有？ 有。 所以好，那没问题。那明天的话，明天下午会带大家开始练习把脉。今天的话，还要讲一些概论上面的介绍，好不好？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设定上面，就是虽然是给有一些基础的同学的密集冲刺班，但是还是会让初学者可以学。但是这个可以学呢，并不是很轻松愉快的可以学。而是我想要把这个课堂的上课密度尽量的拉快一点，或者塞东西塞多一点。那因为我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我就要跟各位同学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课上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上这个课你会比较舒服。首先就是放空，然后放松。然后我可能上课会讲一些东西，可能我一开始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就开始讲我不知道的东西了，然后你就要想，没关系，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十天嘛，你听完了第十天再回头来看第一天的内容，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第一天教了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你都完全不要在意，也不用去想你有什么东西不会的，就这样淡淡然的就把它听过去。然后呢，如果你是有交全额学费的同学，那基本上录音档是到最后会给你的哦。有欠堂的学费的同学，那录音档就自找人要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到要做笔记什么的呢，你回到家以后再慢慢听录音档复习，再做比较详细的笔记。那听这种课啊，你要了解到，如果我教了蛮多个方剂，如果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就不是一个很幸福的学生。因为大部分的方剂你一辈子都不会用到，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不幸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学生。哇，这个我也吃得到，那个我也吃得到，我这一辈子啊跟病床脱离不了关系了。所以这些中医这个东西的性价比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因此各位同学，我在想，如果你听到我讲了这一大串什么什么方剂什么方剂，你都觉得好像没病过，好像我家从老到小也没病过，你就心里头淡淡的放过他吧，就当做听尝试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有生之年有机会遇到，那笔记就只要写几月几号治这个就好了，以后病到的时候再回头找资料就可以了。总之越不用功越能够过得了这个所谓的地狱冲刺班，对不对？如果我冲刺你每个人冲刺的话，那就惨了。我记得我从前在大陆去年三月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个课啊，也是两日的伤寒论地狱冲刺班。但我觉得大陆那次的同学也是让我觉得超感人的，就是我冲刺他们也冲刺，然后就好像到最后就是大家咬着牙做笔记，就是撑着那个脑死边缘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忍啊。就是那次我就问说，可不可以我们这冲刺班就在这里就先结束，下礼拜再来冲。啊，主办方说不行，这场地租太贵了，这没有办法下礼拜再来冲。所以我的意思说，因为是这样的设计，所以就请同学尽量放松，然后尽量 就是如果有天然的倦怠感，就直接趴下去睡。我请各位同学，我就是我很不喜欢看到同学煎熬自己的那个表情，就是那种那个表情，求求你不要让我看到。我很喜欢看到就是这样的，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就整个就趴下去，就这样爽爽的睡。就是拜托你，有一点困就直接趴下去，不要在那边吊我胃口。真的会被吊到哦！看到同学这样子，慢慢慢慢低下去，然后再忽然抽起来，真的会被吊到哦。所以就请各位同学尽量抱着不要用功的心情来面对这个学习，就大概记得哪一天讲到什么概念框架，知道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说到我们的正课，那我这个课的这一次的正课目标是这样子，就是我过去到现在都有遇到过蛮有一些就是不算是我的同行啊，而是对中医有兴趣的人这样子。那这些对中医有兴趣的人呢，他可能很多方剂啊什么的都学过一些，略有所闻。可是我说的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些自己有在学中医的人，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的学中医应该也学了很多东西了，可是他能够使得出来的医术好像不太够。而当我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跟他聊一聊，哎，你学过什么药啊，吃过什么方啊，就是一聊之下发现他都会都知道，可是呢不太会开药。那我们今天这个课主要是冲方剂学嘛啊，那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那到了后来我自己，如果你要说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是我认为中医的这个方剂学啊，跟人体的这个就是辨别说这个人体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怎么开药的这个人体地图啊，是有截然不同的两张地图。那现在一般自己学中医的人哦，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没有先知道这个中医基本开方的逻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所以就变成他的医术低落，不是因为他知识不丰富，而是因为他把那个窗户电脑的程式灌到苹果电脑里面去。这个比喻你听得懂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封印住了自己的医术。所以现在的话，我就必须要先做第一个基础的介绍，就是这个东西叫做窗户电脑，这个东西叫做苹果电脑，然后两边的 APP 不可以互相乱灌。哦，这个事情是最我这一年遇到的，哎，医术我觉得应该有70%功力，结果只有30%功力的人，我觉得最需要先做的事情，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讲，也是我认为最需要先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个乍听之下会觉得很糊也很像，也就是在中医的世界呢，如果我们要说张仲景的《伤寒论》这本书，他在处理的人体地图是一个六的地图。这个六的地图呢，它是想象人类的能量啊，分成六道不同的气场。这六道不同的气场呢，能量最大的叫做就是三份阳气的，就是三阳或者称为太阳的，这个能量最强的气场在最外围，然后次强的二阳阳明这个气场在第二层，然后第三强的少阳在第三层，然后再弱一点的三阴太阴在第四层，然后更弱一点的二阴少阴在第五层，然后最后薄薄一点点，最后一咪咪的人能量叫做厥阴在第六层。这个好像是人类的身体抵挡外面的邪气入侵的六道城墙。那伤寒论的系统呢，就是张仲景他用《黄帝内经》里面的理论，认为说人类如果在感冒的时候，哎，这个人在感冒的时候，往往那个感冒的病毒产生的身体的反应，是你的第一道气场被攻击、被破坏，然后第一道气场被穿透了、被打烂了，它再打你的第二道气场，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经方派、仲景派的核心的技术，就是六经传变或者泛称六气传变的这样的中医的生理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六种气 六种不同属性的气，太阳寒水之气，阳明燥金之气，少阳少阳相火，少太阴湿土，少阴君火，厥阴风木。这六道气场虽然也是有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些五行的属性，可是你就要知道跟另外一张地图，这个什么心脏属火，肺脏属金，那个什么肝脏属木，肾脏属水，脾脏属土，这个就不太一样。同学能了解吗？因为在另外一个人体地图里面，其实五脏的位置是平等的，对不对？就是这个脏可以克那个脏，这个脏可以生那个脏，这个系统里面大家是几乎是同大的，互相生克的。但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就是很明显的是太阳寒水的能量最多，厥阴风木能量最少，这是完全不平等的。但是这两种看人的地图在中医的临床都是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两个都是真的。所以中医的世界就是所谓的五运六气啦，天地之正是五运五行的生克，那六气之变就是人类受损的。那你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反问我啦，就是张仲景说人在感冒的时候这六个气场可能一个遭到破坏，那我没有感冒的时候张仲景的医学对我有用吗？那当然是有用的啦。这个我觉得张仲景的生理学啊，就是伤寒论这本书，伤寒就是受寒，就是感冒嘛啊。这感冒论这本书的生理学啊，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它虽然是讲感冒的病毒如何破坏你的身体机能，但是它其实也勾勒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体的地图。用更白话的说法，就是好像有一个补习班的这个英文补教界老师叫做徐威老师，他好像说了一句话，说我有一天我们家的那个印尼佣人不在的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垃圾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就是说你这个六道气场还没有被破坏的垃圾没有不会自己消失的，就是说当这个六道气场没有被感冒破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有这个，等到你发现你的这个气场已经被破坏，他发现原来这气场这么重要，没有它我活不下去，这种感觉。所以借由张仲景对于感冒这个事件的说故事，人会认得说，哎呦，在我人体里面原来这六种气场是如此的重要。那所以张仲景的伤寒论虽然是说的是一个关于感冒的故事，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是非常的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事实上拿来调体质或什么都很有效果。而我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我们学中医要先学伤寒论啊，是因为伤寒论的这个人体的修补或者是治疗的方法，其实是临床上面反应最清楚、速度跟效率最快的一些方剂的理论跟逻辑。那如果你是学，如果你要学中医方剂的话，我记得我们的旧同学婉慧姐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老师哦，我学了伤寒论以后，觉得就是比较会医大病，不会医小病。”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伤寒论的方是比较清楚明白的方，比较大开大合。那你在学方剂的时候先学这个的话，就是你开对了就觉得神效，开错了就有人在地上打滚，那你就会很清楚你的，就是你会立刻的练出用药的手感。当然这个手感也是背后有一些尸骨的啊，但是还是会马上的练出那个手感。但是呢，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系统里面的方呢，调补调补，你就会觉得好像吃了三个月可能有好一点吧，那种感觉。你那个用药的手感练不出来，那其实我觉得新手上路很需要这个手感。所以能够从伤寒论学是比较可爱的，就对学习者来讲是特别的好学。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学中医除了这个伤寒论跟这个五脏六腑的系统之外啊，还有一点就是我教书的经验吧。比如说我前年这个大陆的徐文斌老师啊，徐哥哥送我一本某个版本的这个黄帝内经，我觉得有一段内容很精彩啊，就拿回我自己的班上跟同学聊一聊。然后我 我才忽然发现我的学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当你讲到那个《内经》里面的理论，这种什么阴阳生克，什么金化为神，神化为气，气化为行，行化为怎么的的时候，男同学听得津津有味，女同学一趴就睡着了。也就是说，理论的东西啊，男生的头脑比较快乐，比较有快感。然后呢，我等到讲完了这个《黄帝内经》的内容，开始讲《伤寒论》的内容了。就是有一天呐、哪一个小姐啊来看病啊，她的脉是怎么样啊，她的背的包包是哪个牌子啊，看起来不下20万呐、然后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具体的事实的时候，女生就很清醒，然后男生就睡着了。这个是很妙的事情，就是男人的脑接收情报的方法跟女人的脑接收情报的方法不是很一样。就像有一种，就像电视电影来讲的话啊。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天龙特工队》之类的，就是有很多东西撞来撞去、飞来飞去的，那就是男生看了就充分的有快感，女生看就觉得这个什么玩意儿。然后女生的就有一种，那有一种电视剧叫什么《欲望城市》，静静的让大家谈点心事这样子。然后女生看来觉得颇有滋味，男生看就觉得不行，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学中医。我觉得要认识一下自己的内在，到底是一个男人脑还是女人脑。而我觉得张仲景学派非常伟大的一点，就在于张仲景本人是一个非常女人脑的人，非常娘的人。所以他的书啊，没有什么太多理论逻辑的东西，有的话也有一半都是错的，就是。但是他会跟你讲有一天谁来了，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又怎么样。我跟你讲，就是要这样子说故事，女生才容易学。就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情是对女生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就而且张仲景又很会讲八卦，就是啊，这个病人来了是什么样子？我一问之下呢，才知道他就是在门外那个哪一条街中医诊所看坏了。那个医生真是该死啊！就是他动不动这样骂别家医生。这个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对不对？太阳病就最前面一篇那边特别的长，里面有1/3的条文，1/3条文开场白都是说哪一家医生把我病人医坏了，基本上是在泄愤。所以，然后呢？虽然张仲景是不是医圣，我觉得真的要说他是医圣，因为他开启的这个教学法，婆婆妈妈教学法，我觉得唯有用这种婆婆妈妈教学法，才可以全民中医化，这是没有问题的。婆婆妈妈教学法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的，但是呢，他这个人呢，说你说他是不是圣人？那的确是很不圣的一个人。像他那个平脉篇、变脉篇，他前面有一个篇章教你怎么把脉。照理说应该说什么脉象什么病，对不对？就写到倒数第二条、第三条，他这样说了：这个病人呢，我去把他的脉，结果呢，他面向墙壁不看我，然后呢，我手搭上去，就发现这个病人吞口水，咕一下。他说这种脉象叫做什么？装病。他说，于是呢，治疗装病之法就是大声的跟他的家属说。这个人需要用烧红的火针插全身，然后就好了。就是这种圣经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当你了解张仲景是这种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学中医忽然心中很轻松。就是我不需要是练武奇才，我只要是这种人就可以当医圣了，对不对？标准就忽然拉低了，哇，实在让人好乐。那另外呢？如果要讲到说张仲景的说故事技巧对于我们的医术学习有什么重大的帮助呢？我可以这样说，我觉得身为一个经方派的学习者，我觉得有一个很会在心里面感谢的是，张仲景教了我们所谓的辨证技巧，就是你遇到一个人，你要帮他开药，你要问什么问题，他才。就是你很简单的就可以了解到他要怎么医这件事情。那这个呢，我就姑且举个例子啊，如果是完全初学者，随便听听，那听完了10堂课以后，再回头来抄笔记都来得及。就好比说，我随便说啊，比如说， 频频一个家庭主妇来我们这边，哦，频频很多个家庭主妇来我们这边啊，就是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医术的，你说能不能当金方派大师？我说你可以。而且我这里要岔题说件事，人类为什么要学中医？我常常觉得学中医你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你学了这个医术以后，你至少要比你的左邻右舍你看得到的中医院都看得好，最好比你看得到西医院都看得好，不然的话你学它干什么？给别人看就好了。我们台湾的健保那么便宜，对不对？便宜起来的话，50块就可以看一个医生。这，对啊，我跟你讲，有一家中药铺啊，在那什么泰顺街啊，叫什么锦龙堂中药铺，他都没有医师执照啊。你到那边抓科学中药的话，就只要健保卡给他一刷，就50块给他就可以抓药了，这超便宜的。那这个。那个，我自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在家烧菜哈，所有我周遭方圆五里之内做得比我好的餐厅存在的话，我一定不自己烧，你懂我意思吗？有一次我看的食谱是做葱油鸡，搞了半天生怕太老了怎么样的，然后最后做出来了，哎，觉得还行吧，然后出门走2个巷口加什么南阳什么文庆鸡，吃了之后马上就掀桌，因为比我做的好吃太多了。就是我为什么要自己烧，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嘛。所以学中医当然要比你左邻右舍所有的中医都看得好，才有医学的价值。就你觉得你出去给别人看是虐待，你在家里面自己给自己看是享受，所以才有学中医的理由。不然让你学它干什么？这是非常实在的事情。那你说，今天一个平平的家庭主妇，一张白纸来，经方派可不可以把它点化成？比左邻右舍的中医医院都看得好，甚至比西医院都看得好呢？我认为是非常容易的，因为经方的它整个逻辑的那个架构，就是非常容易把一个完全没有慧根的人类造就成这样的人。像过去有同学曾经讲过一个听起来很谦虚，其实很狂妄的话，就是有同学说，就学了好像伤寒论学了4、5个月吧，还是什么，忽然跟我讲，老师。怎么办？我觉得好惶恐。我说是惶恐什么呀？那同学说，我觉得老师你说上你的课不用功，我也觉得我没有在用功，不过就是照着书，这个方吃一吃，那个方吃一吃，日子就这样过过来。可是为什么现在放眼一看，我认识的所有中医跟西医，没有人医术比我好了呢？我实在是太惶恐了。这听起来是好像非常骄傲的说法，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学《伤寒论》就是会有这样的结果耶。然后那同学还补一句：“他们不是都是高材生，然后在科班要学7、8年，还加上实习的吗？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就是还要再演一演，表现自己很谦虚，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我直接举个例子你就懂，比如说今天一个完全没有慧根的普通的人来问我，说：“哎，今天我家有人头昏。”大陆叫眩晕，对不对？那我要治这个眩晕，你可以让我比我住的这整个城镇好了，整个台北市的医生治眩晕都治得好吗？我说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治眩晕要治的比左邻右舍所有医生治得好，但只要花20分钟就结束了。就这就是经方派的一个思路逻辑。比如说今天有人头昏，对不对？你要治他的眩晕，我现在教你这个方法，不见得。100个眩晕，你可以治好99个，但是至少70、80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治愈率能够到70、80的话，基本上你已经是左邻右舍的医院都不用开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种学经方派的人哦，虽然学费也是不贵啦，但是如果你要赔本，你要回本的话，就你学他个1招2招自己有兴趣的，然后呢就找一家大的医院门口摆个地摊，然后呢，然后大家递个牌子说江湖。神医家传秘方，包治什么头痛，或者包治更年期发热，或者包治口疮，随你写，就只会2招，然后摆个地摊，在那医院门口蹲着。如果你没有被公安抓走的话，那医院可以逼着你逼到倒闭，因为你的医术可以比他好，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你那些被抓走是吧？那。比如说眩晕，对不对？那我就说好，你记得眩晕啊，我们俩先开始问问题了啊。首先你要问他的是，你这个眩晕啊，会不会坐着躺着好一点， 站起来特别会。第一个问题是，坐的时候好，站的时候会。那这个呢，在中医他的逻辑就会认为说，你看啊，这个人坐的比较好，站着比较昏，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站起来会比较缺血呢？那中医最大公约数正确的答案是因为你这一带的身体里面有死水，那死水的话，中医一般说个黑一点的话叫痰饮，好了，听起来有很黑吗？还算可以听懂，就是有没有生命力的水塞在那边啊？有生命的水叫津液嘛啊？有痰饮。有死水塞在这里，所以呢，你要起来的时候，血液就被压住了，上不了头，是不是这种感觉？管它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姑且那么图掰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区块的这个死水抽掉的话，最好用的方式张仲景的苓桂竹竿汤啊。然后呢？接下来，但是呢，你一个问题就可能让你自己也破功了。他说不会呀，我觉得我就算躺在床上也是天旋地转的。那就是第二个来了，不论站坐，不要不论坐躺好了啊，都觉得天旋地转的。那这个呢，是代表你的脑部那个供应脑部的某某血管里面。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你的脑部有缺氧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要用西医的说法，这个西医说法也是有乱掰的啦啊。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你的脑血管里面还是有痰饮，所以脑部会不能从血液里面得到足够的氧气。那要把血管里面的痰饮去掉的话，那张仲景有一个词，血管里面的痰饮叫汁饮。那去除汁饮最有效的药叫做泽泻。所以这有一个张仲景的方，叫做泽泻汤，白术跟泽泻两味药。那这样，其实血管里面的痰饮，有的时候啊，在西医的分类叫做脂肪类的东西，就像治疗那个心血管啊，刚开始梗塞的药，张仲景有一个方叫做木防己方，那个里面的什么生石膏或者是芒硝类的，其实它那个所谓的祛痰，不如说是刮油。不过，不论坐躺都天旋地转的，哎，泽泻汤它通常好。不过你不要忘记要问，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是，睁开眼睛的时候比较昏，闭起眼睛的时候好像好一点？有人昏的时候是这样哦，所以就是睁眼叫昏。那睁眼叫昏呢，在中医的这个胡掰瞎掰的病机学里面是说，这个人脑气虚了，啊，我跟你讲，中医的所有病机都是胡掰的，就是你不要当真，但是可以这么讲就好了，啊，脑气虚了，那所以你又要补脑才能够治这个晕眩，那有一个方子呢比较好用的是，清朝验方新编里面的防眩汤。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汤里面有一些比较补血的药，尤其整个结构来讲，稍微有一点补脑，那吃下去也是好的很快，3天5天之内就会舒服很多了。然后呢，还可以再问，就是你有没有听过现在有一种西医的说法是，人会晕眩是因为这个什么内耳的什么半规管什么什么，对不对？那内耳型的啊，凡是牵涉到耳朵里面的淋巴的东西的。基本上都是跟这个《伤寒论》里面所谓的少阳病有关系，就是少阳三焦，在对应到今天的解剖学的话，比较是今天说的淋巴，所以三焦就是淋巴里面有什么问题，所以耳内的这个半规管上积水，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问的是有没有少阳病的特征。那少阳病的特征，这个时候就通常会问的是小柴胡汤症里面的，你早上起来会不会口苦？哦，这些日后还会教，所以你那边笔记抄少阳就够了。 就邵阳饼，早上起来会不会口苦？吃完饭之后会不会已经在昏了？通常吃完饭都不舒服，那不要问了。早上起来口苦，或者是你会不会觉得抠这个肋骨这边会觉得痛痛的？总之就有一些主症让你抓到它的淋巴是不干净的啊。就是以后讲邵阳会讲到，如果有的话，小柴胡汤。或者是还有一种伤寒论的一个广谱的，可以把不要的水分抽掉的药，叫做五苓散，可以加五苓散。那另外呢，单纯的五苓散症还可以再提一条，就是《金匮要略》张仲景的杂病的《金匮要略》里面有一条说：“癫眩吐涎莫其下剂”，就是你在头昏的时候还一直呕酸水，并且有的人。肚子底下会感觉到有脉搏的跳动，那这个五苓散单独使用的时候，它比较专对的是一般那个西医在检查的时候会说这个人的那个脑的那个边缘组织啊，有一点点水肿的现象，啊，那如果我们要再继续讲，其实还可以一直讲下去。不过这边已经写了五路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你的治愈率已经到达六成以上了？对不对？可以写到第十三路了，但是好像到这样你已经差不多可以当神医了。那如果你去外面的中医诊所的话，外面中医诊所可能很奇怪会开一个方叫做半夏白术天麻汤，那这个也很好，这是比较广谱的，就是这些地方哈有关系的这个方里面都有一些药物会带到，但是因为没有那么精确的专对性，所以这个汤就是你喝了之后有好一点又好一点又好一点，就是不会让人觉得很惊喜。但是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切割成五个不同的类别，然后这样子一出手，人家就会豁然而起拜见神医，就是你要扬刀立威比较容易，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这个汤没有什么罪的啊，就是都挂到一点。那你说这个东西呢？哎，如果我不是学经方派的，我是一个坐诊啊很会把脉的人，我说。我凭着这个脉象我来治这个人是不是也可以呢？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几乎这五个啊拔起来的脉的感觉都是差不多，就是都是带一点弦脉，就是没有太多的差别可以让你判断。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就顺口多问一两个问题，你的医术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但是你把脉呢反而把得糊里糊涂的，大约是这样子。那还有就比如说再说一个什么高血压的头昏，血压高的头昏，就是有一种高血压造成头昏，是觉得后脑勺好像有什么东西顶上来，哆哆哆哆哆哆的头重脚轻型，或者那高血压头昏，如果是后脑勺觉得有戳刺感，那个是宋朝许叔为本事方里面的焦附散，花椒跟附子。然后另外呢，《伤寒论》的少阴病有一种昏是这样子，这个人他会说：“你说我昏啊，我也不觉得自己很昏，可是走路莫名其妙就摔一跤。”那这个呢，姑且称他为头重脚轻，重轻不稳。这个是少阴篇的代表方真武汤，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到第七路，这个时候你的治愈率大概可以到75%了。如果那个人头昏是因为他刚好长脑瘤，那算了吧。就是其实长脑瘤还有方可以医哦，土茯苓一直煎水喝还是可以的。土茯苓，你跟香港人土茯苓很熟的。 所以这样子不是很愉快吗？请问，对于如果各位是完全没有学过中医的平平的初学者，你学这样子，你觉得很难学吗？好像还好吧，对不对？那又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吗？我看刚刚讲了几分钟，好像只花了他们17分钟而已。17分钟就可以把附近所有医院治阴晕眩这一块全部都干掉。那《伤寒论》这本书性价比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我的基本的认知就是，学中医其实不是那么需要天分，就是差不多这样的知道一下，那就可以新手上路了。那这些汤哪一个会吃死人？哪一个也吃不死人，除非你买到特别烂的附子，这就煮了5分钟，那心脏麻痹活该。不然的话，基本上都还蛮好的，你这些方都蛮好的，没事吃就当调体质。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个教每次教《伤寒论》的课的时候啊，我都会有一种我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张仲景那个教学方法非常偏爱女人，就他的就是女同学们觉得这样子分出来好像很容易学，对不对？这东西是这样子，像我们男生啊，要开车上路，就去想哪边南边，哪边北边，脑海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地图。女生不是这样开车的，女生教路的话，是你到哪走到哪里，看到 seven 往右转，然后看到什么招牌往左转，然后怎么怎么的，她没有那个整体概念的，对不对？就是差不多知道到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不需要那个整个盘面的内容，只需要知道哪里向右转，哪里向左转，看到什么怎么样就好了。所以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就是医书在张仲景的书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会让女生学起来有一种很自然的舒服感。然后呢，另外让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东西哦，就是在道家思想的达人之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什么叫做你懂一个东西呢？就是你先得了手了，你心才会懂。今天有一个成语叫得心应手，对不对？那是传错了。就庄子里面讲的是相反的，他讲的故事说一个老工匠雕轮胎的，他跟齐国的国王说："我这个雕轮胎的技术啊，没有办法教会我的儿子，因为这一刀下去太用力的话会卡住，太没力的话就削不进去。就是这个不轻不重、不快不慢，就是不疾不徐这个词从这个故事出来的。这样的一刀没办法教，只有他练会。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说，就道家的思考是认为什么东西啊？"你能够操作的正确，就当做你懂了；你能够感知的正确，这个病是怎么样，然后你能够治得好，那也就是说，道家的达人之学的基本盘的认知是，人的心的力量，重要的心力这个东西是感知力跟表现力，就是你能够好好的诊断，这个是感知力；能够好好的开对药，这个是表现力。感知力跟表现力都很高的时候，就不必用到思考力。所以我在教张仲景的医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病人，你还需要想的话，就不如不要开了。因为如果这个病人让你觉得我不知道用 A 方还是 B 方，如果你是有一个张仲景医学的习惯的人，你就会想，我要再问哪一个问题，或者把哪里的脉，我就会分得出来它是 A 还是 B 了，这是一个消去跟选择的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张仲景的整个教育训练是非常强烈的。这是说重点放在说你如何能够感知的正确，操作的正确。但是理论呢，知不知道都没有关系。所以它的临床来讲的疗效是非常高的，因为简单来讲，就是只在看感知跟表现，其实这件事会变得非常的舒服。那至于说，你说中医的理论重不重要？我觉得我搞中医搞这么十几年下来，我都不知道理论重不重要了。就比如说，你如果要说中医的理论，或者说我认为男性的头脑会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黄帝内经》好了， 里面有一些理论的确可以让男人的头脑有一点快感，可是这个东西到底临床怎么用，这个是不一样向度的事情。甚至我直接就这样说好了，就是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做一水不能救五虎，就是他句话说人体里面的一个水啊救不到五个火，于是这个人就会眼睛瞎掉，就比如说眼睛瞎掉耳朵聋掉，就是这种五官性的那个提早衰退这种东西。那五官的提早衰退，这个一水不能救五火这句话写在内经里面，其实到今天也是，就是从内经成书可能是汉朝吧，汉朝现在也两千年了。那两千年中这个话写在那边，大家读起来是觉得圣经嘛啊，但是怎么用呢？那这句话一直到了民国初年那个时候啊，才有一些医生他用这个，比如说少阴篇的真武汤，发现可以让那种老化衰弱退化的视力跟听力复原。然后呢，但那个东西呢，你再去用近代的西医学去检证，才发现说原来人的这个肾上腺里面呢，是即使是成年人老年人里面也保存着一些未分化的干细胞。那你用了一些比较对路的补肾法，可以刺激那些干细胞出来修补人体的组织。也就是说内经一句话哦，肾里面的水可以扑灭五脏之火，就五脏的火就是人体啊，这里内脏如果这里这些都在发炎的话，就会提早老化嘛。那这个东西这一句话落实于临床，这中间花了1500年，一句话要落实于临床花1500年，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句话还没有落实于临床，就是1500年是平均值。所以呢，如果你说我今天要了解中医的医理，好好的研究《黄帝内经》，那你可能可以在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辈子得到成果。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要练《伤寒论》，你可以在20分钟以内得到成果。所以你是要下下下下下下下辈子得到成果，还是20分钟之内得到成果？各位贤明的消费者，这个性价比是一目了然的。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就不要说它不伟大，正是因为它伟大，所以不要学。那再说这种家常家庭主妇学中医小故事，比如说前两天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我一个学姐打电话给我，她说怎么办，这个我妹妹啊，她这个上腹痛啊，去医院检查，医生呢说哦，小姐你胆结石，又有时间来把胆割掉。她说我妹妹气死了，这样就要被割胆，对不对？可是呢气得不去医院呢也没那么有骨气，因为在家里面痛啊，对不对？所以又到底是要气死还是痛死，现在还没拿定主意。那我就说学姐这样子嘛，我在电话里面教她啊，我说学姐这样子，胆结石那个痛感剧烈的绞痛，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是用芍药甘草结构，就芍药甘草两味药煮成水，那个绞痛的地方就会松开来，就可以暂时不痛。那如果呢芍药甘草结构里面你再加嘛，有一个方剂叫柴胡芍药甘草枳实汤，如果再加嘛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芍药跟枳实的作用呢，就是那个胆管呢，芍药让它松，枳实让它紧，都用让它马杀鸡，就是挤着挤着挤着，哎，胆结石有可能被挤出来。但是呢如果石头太大坨，你这个胆结石挤挤挤挤不出来的话，那就加一点帮忙化石的东西，比如说呢你可以加的是所谓的四金药，帮忙胆管把东西推出来的润滑剂，有郁金，然后呢帮忙石头赶快碎掉的有海金沙，海金沙是一种蕨类植物的孢子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好像很会磨石头的，就是你知道那个 鸡呀、啊，有的时候会就一直啄一些碎石头、碎贝壳，在那个那边磨着磨，那叫鸡胗，对不对？那这个鸡胗看起来就是石头磨来磨去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叫鸡内金。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金啊？金钱草。金钱草是一种喝起来酸酸的东西，那个酸酸的东西刚好能够把石头溶掉。那我说胆结石呢，其实还可以再加，因为胆结石那个石头有一些成分是矿物，有些成分是脂肪，就溶脂肪的话加点芒硝好。我这是在做菜了。然后呢，这样子挂起来，那我说基本盘这样子的话呢，胆结石大概一开始吃这个就已经比较不痛，吃这个也很会不痛，然后再加这个，再拖两个礼拜，它再变小了就可以开始挤出来了。他说如果你很急，因为我看你妹妹也是很急的样子，很火爆，那这样子的话有急人的急做法，就是大柴胡汤。这个呢也有芍药枳实，但是这个汤还有加上等于是有大黄，那有这个大黄呢，它就会啪的一下把胆结石硬的扯出来排掉，当然他会痛得在地上打滚，那这是求人得人没关系。那这个他急嘛，那就大柴胡汤。那如果不是那么急，但是又想快点的话，那治疗黄疸病有个方叫做栀子大黄汤，就是有栀子有大黄这些药啊，栀子大黄汤它会让它能够再滑一点，然后也稍微这个好像冲水冲多一点这样子把它推出来推出来，那就是缓的是这个，急的是这个，不缓不急在中间，你看你怎么搭吧。啊，那学姐呢，大家听我这样电话这样子教一教，大家就一边听然后一边抄抄笔记，大概就花了十分钟吧。我今天讲这个还没花到十分钟呢。然后过两个礼拜我问他，学姐怎么样，你妹妹还好吧？啊，没事没事，一直在上班，没事的，去哪里工作了。那也就是说这种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还蛮容易学的嘛，是不是跟做菜差不多嘛？大家就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你说是什么的感觉？就是身为神医的感觉。就是这个很简单嘛，是不是？你听了也知道不难学。那个，而且呢，你知道学中医啊，你一定要知道，要哪壶可以提，哪壶不要提。就比如说像我爸爸，他是西医，他就会跟我讲，儿子啊，你中医什么都可以搞，不要搞白内障。他说因为白内障现在雷射手术十分钟搞定，你搞不赢咱们。我听了也说我就说我觉得心里面真的是有点很气馁啊，就是很不想抗辩。我说比如说每天吃这个什么石斛叶黄丸加上肾气丸再加上磁柱丸，大概八九个月我也可以搞好一个白内障，听起来很孬不是吗？对不对？就别考了，这种就让给他，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东西人家得分比我们快的，让给他啊，就是不要跟他拼。但是呢，像这种的，哎，人家去西医院就说你给我把胆割掉，你听了很火的，那这样子的话，中医就是你救星，对不对？就是这个拿回来很轻松啊。就是像这一类的，像晕眩，你也是，我也会觉得，哎，你真到西医院其实不容易医好，哎，搞来搞去搞不好，因为那个人体的那个液体的调度。有这种死水跟活水的观念，那还是中医有效。像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学中医偶尔要露两手，就挑那种容易露两手的机会来露两手啊，就是柿子要挑软的吃啊，就像是人，就比如说天下有一种人叫做武林第一高手，对不对？他说请问你是如何当到武林第一高手的，就生平全无败绩。他说我从来不跟比我强的人打架啊。那这个，所以像是柿子挑软的吃，就比如说有一次尹莹去我朋友何律师家吃饭，那何律师他的哥哥何老师的学生啊，有一个大陆来的很可爱的女孩子，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得了一个病啊，就是她的耳朵会流出水来，那耳朵流出水来呢，那去看西医的话啊，就是因为西医的话就是要用那个什么尖针啊，刺穿耳膜，放那个水，然后 耳朵不会流水， 耳朵不流水， 一直听到里面就是 听到里面窟窿窟窿有声音， 对，像 耳朵闷闷的， 像有隔一个东西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耳朵闷闷也是少阳病的特征。这里的话问少阳，问有没有觉得听东西听不清楚啊，这也是要问的。然后呢，大家西医就是变成要拿针管把那个耳膜刺穿，然后流那放引流那个水。那引流那个水，那个小孩当然痛得很厉害啦、啊。而且痛完了这个之后，更痛的是他是大陆来的留学生，没有台湾健保，刺一下还非常贵啊。然后于是呢，那个何老师就问尹莹，那尹莹就说好，那就跟丁助教去帮人家看一看啦、啊，吃人家一顿饭，这个，然后呢去看一看，哎，叫丁助教把脉，尹莹开药。像我们这边这是差不多这两个人加起来医术就差不多等同我了，再加一个老同学大概就超过我了，大概是这样子。因为神医太好当了啊，谁都可以做。那这个，然后呢，这个尹莹就发现，哎，这个病很单纯，那就是少阳病嘛。就是淋巴里面液体流动不好嘛，他就很单纯基本盘的开了小柴胡汤，小柴胡不要说小胡啊，这个叫小柴都比较小胡好啊。为什么比较小胡好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助教叫小胡，那其他助教都不喜欢他。那这个小柴胡汤加五苓散，那已经给那个小女孩这样吃一吃，大概几天就好了。三天就医好了，那不是就这种软柿子，为什么不挑来吃呢？对不对？那这稳打稳赢的嘛，是不是？而且呢，哎，这个丁助教把这个脉，说这个脉啊怎么偏弦，那尹莹就这样子顺便联想一下，哎，看起来很开心的一个年轻小女孩啊，居然会有这种脉，隐隐约约有点这个什么抑郁之象，然后就这样问一句。你是不是最近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啊？哎呀，对方不止遇到神医，简直是遇到半仙了呀，对不对？就说学中医啊，不但可以省钱，也可以赚钱。因为你这一两招，你跟朋友，我跟你讲，跟朋友就不用讲那么清楚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什么贵妇帮的喝下午茶医的这个，对不对？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哦，我这个东西是祖传秘方啊，或者是什么不能外传的秘方。只能给你一包药吃，但如果有效的话呢，你要想一想啊，这个东西我也是帮你担了一夜账哈、啊，你是不是要给我一点红包消灾解厄啊之类的，就随你虎嘛，对不对？就是还可以要点钱，就是而且呢，在这种事情上面提升社会地位也是非常有用的。我现在是疯狂替中医打广告啊。什么叫提升社会地位呢？就是我们这个方剂学，据说始祖是一个对医瘾的人，因瘾做汤役，对不对？然后他当了宰相，这件事情我充分的有体验。就是啊，我那个时候在2004年的时候，在一个出版社打工啊，然后呢，哎，看着出版社老板、老板娘，因为是我学姐夫嘛，很熟。然后呢，他们的出版社其实有一个后台老板，是政治界的一个有一点地位的人物。然后他的后台老板这某某大哥，他也开始叫我帮他看啊，然后怎么样？那当然，人家的命交在我手上，我讲话当然都可以很大声啦、啊。政治界大哥会呼来唤去的，不可以吃饮料啊，早睡啊什么的。哎，很快的，因为大家的一条命都捏在我手上，这个公司快要归我管了。你知道吗？原来会汤医是可以做宰相的，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太多条命捏在你手上的时候，哎，这个。而且不要说太多条命，我从前啊刚学法脉的时候还写过一首五言诗，最后两句是这个样子，好用念的好了，指端听故事啊，就是手指头可以听到这个人的人生体验，然后最后一句是医者把言吞，就是医生就把那个想到的事情不能讲出来，意思就是说你一把就有隐私，就有八卦，又可以拿来 blackmail 勒索对方。所以要钱有钱，要权势有权势啊！我觉得这是学中医的好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堂中医广告课。那做完广告，下一堂再来看看怎么样讲点正经话啊！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回来。哦，对了，今天向大陆同学的推销商品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香啊，还剩最后一点尾巴。同学，我们看，因为台湾是那个有一种木叫做萧楠木的产地，就这个木头呢，在别的地方都比较贵。然后但是在台湾是非常便宜的，那这香味闻起来也很好，因为它的一个香气是很干净的香气，就是能够把整个气场弄得很干净，然后能量大概在檀香之上沉香之下，但是呢我跟你讲，我在 有一家，因为台湾这边自己香店自己用孝楠木做的香，这样子一大 can 才台币100块，他原来定价130，但我看他买多，他算我便宜。那就是给大陆同学玩的伴手礼，就100块一盒，你闻闻看，如果味道还合你胃口的话，就会带回去送人，因为这个就变成台湾很便宜。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哦，不要向大陆人炫富，我们要炫贫。什么叫炫贫呢？就是我到大陆那个潘家园，就这绿松石这一串，我就这样的。你看这个绿松石这一串，你们大陆淘宝网这一串卖人民币4800，你猜我花多少钱买的？告诉你，人民币40块，气死你！就是台湾人不炫富，炫贫，真的。我这个东西在台湾抽材料，这个台币差不多200块就做出来了。然后呢，还有明天会带大家逛街，会经过一个店，但有一些很丑，真的很丑的。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全世界是最贵的东西，就是松石矿里面有一层最薄的，看起来最像瓷器的矿。这个东西叫做 Wild Horse， 国际上叫做野马黄松石。这个是松石里面最少的，现在已经绝矿，一颗都挖不出来了。所以这是松石里面最贵的，淘宝网一颗都买不到。我们台湾有一家店像卖垃圾一样，这一串也是人民币40块。所以就是，当然你看起来也觉得不值钱啊，很垃圾。但这是松石，以能量来讲的话是极好的松石，而且质地非常好。所以就说在台湾，我就觉得有一些台湾特别便宜的东西，你就大陆人就随便买当纪念品吧啊。我也是很无聊，我这个人非常小鼻子小眼睛，就是觉得啊，中间好便宜，要买买看。就我自己就这种人。然后呢，还有一些很无聊的，比如说孝楠木的那个什么手珠啊。这个东西是这样子，这不是很好的，最好的还是很贵。可是这个是中价位的，这是前一阵子在家里面哦，就是闲着没事看电视串的。那这个的话就中价位，因为孝楠木的珠子很好，是这样，它很好包浆。什么叫包浆？是不是就你脸上有出油就拿来刮脸油，对不对？然后刮之后它颜色就变好，就包浆特别快。对，那这个的话就我这样珠子。算算，比如说这种小条的随便算你300块好了，大条算800块好了，意思意思啊，就是你就随便买就完。但是基本上，我就觉得这个香真的好便宜哦，就点起来味道又很好，已经快烧完了，已经在还有没有一根，再点一根给同学闻闻看。好，那我们就下课啊，就上课在卖一些无聊的东西。哦，对了，明天下午还会有一个什么嘉悦浴室卖这种能量宝石，卖珠珠的人，我叫他来摆摊，因为我没有空带大家去嘉悦浴室逛街，所以就叫他摆过来了。